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索尼是人们熟悉的全球电子品牌，经过了多年的业务调整、收缩、合并之后呢，近年来索尼公司的业绩大幅的上涨，日本索尼决定全面涨薪，而这次涨薪距离上一次已经过去了15年。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英国，时尚产品设计师非常具有创意的把口香糖的这个垃圾呢变成了可以再利用的鞋底儿、垃圾桶等等，实现了口香糖的可回收再利用。节目里我们还要一起来关注新加坡今年改革了小学生的入学抽签方式，从过去的摇塑料球变成了电脑抽签。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索尼曾经是全球最知名的电子品牌，如日中天的时候呢，就像是今日的苹果、三星等等。然而经过了多年的业绩下滑沉沦之后呢，索尼公司这两年终于迎来了产业以及营收的上升。今年4月1号，索尼公司公布了他们最新的一个工资调整方案。2018年，索尼公司全体员工年薪提高 5% 左右，年终奖也会大幅的提升。这次的提升之后呢，索尼的全体员工可以享受到 6.9 个月的年终奖，这是日本索尼公司史上最高额度的年终奖。对此，索尼公司表示呢，涨薪是一方面，但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保证自己公司技术人才的品质和数量，用高薪来留人。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索尼公司此次史上最大的一个涨薪。那么它的方案是怎么样？涨薪之后呢，索尼公司的人均工资水平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好，来听下面的报道。 由于旗下图像传感器业务和游戏部门业绩持续向好，索尼公司2017财年财报显示，净利润水平将回到48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83亿元，创出过去20年来的最高水平。伴随着业绩的大幅回升，索尼决定从今年4月开始，面向日本国内的约1.2万名员工全面提升基本工资待遇，这也是过去15年来的首次。通常日本企业的薪资体系中包含每月的基本工资、各项补贴和年终年底的两次奖金。索尼公司公布的2017年财报显示，包括高管在内，公司人均年收入达到了910万日元，约合54万元人民币，较日本人均422万日元的年收入高出1倍以上。有分析指出，索尼此次提薪 5%， 远高于其他大企业 2% 左右的平均提薪水平。除了有业绩大幅向好的因素之外，更深层的原因还是为了减少人才流失。目前在日本，以 IT 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行业人才缺口在20万左右，其中有5万是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索尼公司试图通过大幅度提高薪酬，留住人才，以维持今后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去年，华为日本分公司面向日本国内应届大学毕业生给出了40万日元，约合2.4万元人民币的高额月薪，比日本应届生平均20万日元的工资高出1倍，在日本引发了热议。近年来，全球高科技产业人才普遍不足，各国间的人才争夺战随之加剧。有分析就指出，如果今后日本企业不彻底改变僵化的薪酬体系，或将导致其在全球人才争夺战中处于愈发不利的地位。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2015年可以说是德国大众公司难以回首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呢，全球媒体高度曝光了大众公司的柴油汽车在美国等国家的一个造假排放门事件。 他们虚报了柴油车的排放数据，使得外界呢形成了一种柴油车更加环保高效的错误印象。这些事件也直接导致了现在在欧洲等许多国家呢柴油车日渐式微。而2015年这一次数据造假事件也使得大众公司呢代价惨重。当年他们花费了超过74亿美元回购了35万辆柴油汽车。而这些车回收之后又该如何处理呢？当地的公司也是为此耗尽了办法，最后呢只有寻找空地儿来堆放它。最近美国一些媒体呢通过航拍发现了所谓的柴油车墓地，正是这些当年召回的柴油车在当地一些空场里大量堆放的场景。当地媒体取名叫做柴油车的墓地。好，来听报道。 报道称，截至去年年底，大众在美国多处封存了294000辆回购的汽车。为了集中停放这些问题车辆，大众汽车在美国市场的管理人员可谓大费脑筋，启用了他们能找到的各种足够大的空旷场所，包括底特律市郊的一个大型室内足球馆、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废弃的造纸厂，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维克多维尔市附近的一处沙漠。大众公司发言人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了加利福尼亚州沙漠停车场的存在。他表示，这些车辆只是暂时被存储在那里，并得到了良好的例行维护。在将来，一旦相应的尾气处理措施获得美国监管部门批准，他们有可能会重新回到美国市场进行销售，或者出口到其他国家。不过，有媒体注意到，这份声明与大众汽车之前的承诺有所出入。排放丑闻爆出后，大众汽车这一德国最大企业曾承诺，将这些问题车辆全部拆解报废，只回收使用其零部件。该媒体同时指出，尽管现在看来，大众希望将这些问题车辆改造后重新投入市场，但尾气排放欺诈事件在美国消费者心中形成的负面影响，可能短期内不会消除。2015年9月，大众公司被曝在全球有1100万辆柴油汽车在进行尾气排放测试中做了手脚，这些车辆的二氧化碳排放超标问题随即引发关注。截至目前，大众公司因排放门丑闻所缴纳罚金及赔偿款已累计高达244亿美元。专家们估计，这一数字还将大幅上涨。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来认识一位英国的产品设计师安娜女士。有人把口香糖称为是最讨厌的垃圾，它到处沾也很难去掉。统计显示，每年地球人大约会花140亿英镑，约合1320.26亿元来买口香糖。这些口香糖都去了哪儿呢？大部分都是粘在了马路上或是鞋底上。最近在英国，安娜就发起了一个口香糖运动，她设计了一种口香糖糖底儿和口香糖回收桶，用口香糖的余料做的一次性杯子等等。他的努力获得了回报，不光人们很自觉地把口香糖放进口香糖回收箱里，更有口香糖企业把没有卖掉的口香糖直接给他作为他的产品原料。好，我们一块儿去认识安娜和他的口香糖回收再利用计划。 可爱的咖啡杯，时尚舒适的鞋底，你一定想不到这些都是由废弃的口香糖制成的。英国设计师安娜布鲁斯将口香糖里的主要成分合成橡胶提炼出来，通过技术处理回收利用，解决了困扰街道环境的大问题。为了鼓励人们捐赠口香糖，安娜布鲁斯还设计了这些亮粉色泡泡形状的回收箱，而垃圾箱本身也是由回收的口香糖制成的。 The idea is that you pop your chewing gum in there, and then once it's full, the whole gumdrop bin is recycled, and we can actually make 3 new gumdrops out of 1-for-1. 目前，这些回收箱已经在人流集中的希斯罗机场和英国铁路部门等场所投入使用。英国大学也开始陆续推广。自18个月前推出口香糖回收箱以来，英国温切斯特大学里的口香糖垃圾明显减少。除了安装回收箱外，工作人员还为教职员工和学生提供用口香糖回收技术生产的可回收咖啡杯，减少了一次性咖啡杯的使用，同时对一次性杯子收取一定的费用，来支持他们的项目。 and we're now hitting sales of drinks in reusable cups at about 30%, and that saved us over 50,000 cups in over a year. 随着安娜的口香糖回收项目不断推广，像马氏箭牌这样的全球糖果和口香糖制造商也陆续加入到这个项目中。除了资金上的支持，马氏箭牌还将工厂生产的多余口香糖提供给安娜的公司做生产原料。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每年四月是新加坡小学的开学日，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从这个时候起呢，就要做一名小学生了。做父母的都希望孩子能进一所好学校，所以好学校呢就常会出现可接收学生名额少于申请者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公平起见，新加坡采取了摇珠的方式，每个塑料球里都放进一个孩子的申请学号，然后呢用摇珠机转动，转动一次滚出一个塑料球，代表呢这个球里编号的申请者就被抽中了。那么从2018年的4月份开始，新加坡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入学不再用这种传统的摇珠方式，而是改用电脑抽签了。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好，我们一起来听新加坡新传媒电台958城市频道的主播梁平为大家做介绍。在新加坡，如果要为孩子报小一的话，那你就要看哪所学校的学生报名人数多，那就要通过这种摇式的方式来看哪位学生被录取了。所以这个摇珠啊，它有一定的时代的意义。现在用电脑来抽签，电脑抽签方式呢，类似人工抽签，那可以确保每个人呢都有公平的机会，并且简化小一报名的程序，那家长呢也不需要亲自到现场观看，省时省力。如果是摇珠的话，那摇啊摇啊，负责人摇的话，家长要在旁边看，那真的是心惊胆跳的。那现在校长也不需要在现场观看了。教育部就表示，这种电脑抽签方式呢，已经在多个联合招生计划的学额分配过程中运用多年。那么现在家长们可以同样的在每个小一报名阶段到教育部网站查询有哪些小学需要抽签、报名人数、所剩学额等详情，可以去查。那么根据规定，任何小一报名阶段的申请人数如果是超额，就是说小一学生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就必须以抽签的方式分配学额。在新加坡今年的小一报名活动在6月28号到10月31号展开，自2012年开始，为了降低人为因素，申请人数超额的学校改以摇珠的方式抽签。学校工作人员会先用这个投影机把每个印有申请者编号的塑料球展示给所有人看，接着就将这个塑料球都放入容器，然后用摇把转动几圈之后呢，才正式开始抽签。摇珠机每转动一次呢，就会滚出一个塑料球，代表申请者被抽中了。在原有抽签方式下，家长往往会请假亲自到现场见证。遇到名额少、报名人数多的情况，那校方抽签的时候会一个个叫名字啊，气氛是相当紧张的。那么从今年起，家长除了在每个相关小一报名阶段结束后收到书信，也将在申请结果出炉当天收到手机短信的及时通知。哇，那也是另外一种紧张哦。受访家长对这个新的电子抽签方式看法不一。诶，不用亲自到现场去看摇珠啊，不用请假不是好吗？有一位42岁的工程师郭先生，他明年就要为六岁儿子报读小一了。受访问的时候，他质疑电脑抽签的公平性。他说， 他感觉人工抽签会比较公平，因为家长能够亲眼见证和当场获知抽签结果。如果孩子不被录取，还能够立刻赶到附近其他小学报名。如果是电脑抽签呢，家长就完全不知道教育部是用什么电脑程序，也没有办法亲眼见证系统是否正常运作。另外有一位家长啊，黄女士，她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她有4岁女儿和2个2岁双胞胎儿子，她就说了，虽然看不到电脑抽签的幕后运作，但是她相信教育部会公平分配学额，家长啊也不再需要特地请假跑到学校花上大半天观看抽签过程，电子抽签就好了，既省时也比较方便。所以各有各的好处，是吧？那么在新加坡，小一报名挥别摇珠抽签的方式，所以今年起全面电子化，家长啊不需要到学校观看抽签过程。这是刚刚在3月21号宣布的消息。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今年4月1号，美国著名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访问了纽约联合国总部，对今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美国社会，黑与白之间的种族冲突一直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杰西·杰克逊是继马丁·路德·金之后，在美国的又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民权领袖和演说家。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他积极参与政选活动，曾经促成过芝加哥市第一任黑人市长的产生。今年77岁的杰西·杰克逊几年前曾被诊断患有帕金森氏症，他希望在可以工作的这有限的几年间，能够为全球的人权事业，能够为美国的种族平等和谐相处做出更多的努力。好，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对此的介绍。 杰西·杰克逊是美国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和浸信会牧师，他在1984年和1988年曾是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几十年来，在一些有关争取和捍卫人权的重大关头，经常可以看到杰西·杰克逊的身影。3月25号是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日。杰西·杰克逊在前来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这一活动时，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专访，就种族主义和争取权利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种族主义被用作压迫和分裂的工具，这是一种伪科学。白人被教导认为自己天生优越，黑人被教导认为自己比别人低劣。不幸的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在这一点上对此有着高度的认同。白人并不优越，黑人并不逊色，我们都是人，被我们的环境、成就、工作和努力所衡量。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获得了种族平等这一概念，至今我们还没有获得经济平等。种族被用来压迫我们，使我们不能获得资源。因此，虽然我们名义上在种族上平等，但我们的教育机会是不平等的，我们获得医疗保健是不平等的，获得发展的机会也不平等。这是我们在种族自由和种族平等之外开展斗争的下一个阶段。 今年正值马丁·路德·金遇刺50周年，杰西·杰克逊表示，在过去的50年里，争取民权在美国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 我们获得了真正的投票权，我们已经从孟菲斯马丁·路德·金遇刺的阳台转换到白宫奥巴马总统俯瞰波托马克河的阳台，所以投票权有一些明显的效果。在城市，在选举市长和国会议员方面取得了进展。另一方面，过去几年来，反对特朗普、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性别不平等的力量在推动民权取得进展，但也产生了很强的反作用力，使得这种进展出现了一定的挫折，但我们正在给予反击。 杰西·杰克逊表示，投票现在是斗争中最强大的工具。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议员选举中，特朗普曾以20个百分点的优势在这个区取胜， 但我们这次赢得了这一选区的选举。在新泽西州州长的竞选中，我们也赢得了战斗。现在，一位非裔美国人当选弗吉尼亚州的副州长，在那里右翼选择拥抱罗伯特里的南部联邦雕像，而我们选择了另一个方向。我们在12月12号在阿拉巴马州赢得了选举的胜利。我们战胜他们，因为我们这些曾经被剥夺投票权的人正在形成联盟，一个由黑人、白人、女性、拉丁裔和美国原住民组成的同盟，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而战。 杰西·杰克逊表示，通过制定有效的法律来减少种族歧视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现在在获得公共住宅方面几乎没有种族歧视，因为这是非法的，同时代价高昂。马丁·路德·金1963年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从德克萨斯州到佛罗里达州到马里兰州，我们无法使用任何一个公共厕所，我们无法买房、租房。在美国军事基地，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士兵甚至不能与纳粹战俘并肩而坐。我们改变了这个法律，改变了行为，所以这一歧视性法律被取缔了。在政治上，我们有投票权，但授予投票权的力量从未停止试图取消1965年时授予我们的这种投票权。这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斗争，而经济正义是未完成的事业。所以说，我们已经实现了一定的科学意义上的种族平等，但却未获得资源上的平等。 杰西·杰克逊表示，在橄榄球场上，黑人球员遍布全国橄榄球联盟当中占主导地位，有32支队伍，但俱乐部老板都是白人。棒球大联盟中没有任何一个队是黑人做老板，这意味着如果从采摘棉花到争抢橄榄球和篮球，黑人的确取得了应有的进步，但黑人也应该能够控制资源，而现在他们无法获得资金。在抵押贷款方面，黑人无法从银行借到同白人一样多的钱，在获得资源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 在每一个人都被允许打篮球之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篮球可以打得那么好。在比赛场上基本上是平等的，但是在场外情况并非如此。采摘棉花并不是一个坏主意，但除了采摘，我们不能拥有这片土地，我们不掌握榨花机，我们不能把它变成纺织品，我们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出售，我们只能停留在底层，像运动员所在的处境一样。 杰西·杰克逊回忆起了1979年首次访问南非时的情景。 在机场遇到了一群记者，我试图用一种不会让我被踢出这个国家的方式来回答问题，所以我说，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制度，所有人都应享有人权，衡量权力应当只有一个标准，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人权，至今在世界许多地方仍然具有冒犯性。所有人都应享有人权，以一个尺度去衡量人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努力和辛勤工作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在美国，他们有一种叫做篮球的东西。在这个季节，三月份，各大学在疯狂三月里通过比赛晋升到更主要的行列。上个星期，一支排名16的球队击败了排行第一的球队。球场的长度和宽度相同，排行第16的球队赢得了比赛。只有不存在基于种族的优势或基于种族的特权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杰西·杰克逊表示，必须确定道德的基调，它来自教会，来自政治领袖，来自广泛的领域，它可能来自学生。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被过度暴力所困扰，一些17岁以下的孩子在佛罗里达州被杀害，但这次人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现在全世界都在朝着禁止攻击性武器的轨迹向前推进。他表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魔法标记会出现和发挥作用。 美国四人手中有3亿支枪支，其中800万属于攻击性武器。枪手射击学校和教堂，他们可以击落飞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拥有这种武器是危险的。所以，这是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是一个分水岭的时刻。这一时刻以前就应该出现，但现在可能是发生改变的时刻。但是在贫穷和暴力问题上，必须有一个分水岭。